再请听一段二黄导板回龙转慢板。 下面请听南梆子。 Thank you. 最后请听二六。听众朋友，颜慧珠演唱的京剧《西施》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